然后大概在没人后，朋友却不能爱朋友，多谢你拒绝的借口，让痛能痛得没有借口。他的拥抱比较暖吗？我这算什么傻念头？那么多人失恋后重生，我也逃不出这结果。可惜心上总有个角落，永远躲着你不爱的我。如果我只是说，如果我们都不那么倔强，你是否就会接受我？ 做什么梦？哪里有？